啦，咁我哋讲下 XA 啊，咁啊马仔啊翻咗嚟，今集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个 XA 先，因为 XA 啊马仔啊最熟嘅，虽然我哋都有睇吓，咁啊但系马仔系睇好多嘅，即系连嗰啲出边，即系其实仲有啲 OVA 咁嘅，好似有啲其实吓嗰啲咁样嘅，即系唔止得电视噶，其实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咁其实要讲翻咧，到底啊今集讲嘅系咩嚟？其实就系嚟紧嗰套戏。即系嗰套咧叫做乜鬼嘢？即系好多拉打嘅， 平成 final 啊， 平成 final 系啦，即系其实系阿彪同埋阿 X 嘅戏咁，但系竟然可以揾到阿科石吓，即系人间睇都走翻嚟做埋吓，咁样咁好难得嘅。咁但系咧，竟然咧，原来這套戲呢套戏咧系同之前嗰个电影系有联动嘅少少。咁但系之前套戏就冇做啦，香港，因为佢哋咧会跳晒呢啲咧系唔够。唔夠月嘅嗰啲咁嘅作品嘅，即係意思呢，即係其實佢係日本做嗰張係搭戰隊咁樣上嘅。咁即係話呢套戲呢，其實佢淨係 XA 嗰部分得一個鐘，咁所以可能就因為咁呢，所以冇買返嚟呀。咁但係呢一集 XA 其實唔可以唔睇嘅，因為佢話呢個係 true ending 嚟嘅，即係其實係叫做係電視嘅即係叫真結局咁樣嘅。咁就唔係一個普通嘅一個劇場版啦，咁同埋最後呢會扔返落今次嚟緊嗰套戲嘅，咁所以點都要講返啦，咁就趁今個禮拜就冇乜大科幻片啦，係咪咁啊，不如同大家介紹返先，因為其實網上搵到嚟睇嘅，咁大家睇完準備好先再係咪過多個禮拜就做㗎嘛，新嗰套 應該係15號啊，3月15號就 15號係啦，咁大家可以睇返呢套先，咁你咪唔會唔知發生咩事囉，咦點解開頭啊 XA 已經變唔到身，到底點解啊，咁唔知㗎係咪，咁呢度最尾有啦講返嘅。係。咁大家都睇過啦，係啦，咁覺得點，大家講下。 啊馬仔講啦，馬仔熟啲。我講先啦。咁唔緊要，咁我講先。咁我覺得呢個故事應該我就唔好記得電視版 XA 個 ending 係咪最尾係咪佢呢個係連接返個XA 電視個 ending 㗎其實。 係啊。 佢直接就係 係啊連返落去。即系电视版完咗之后，跟住到而家呢套剧场版咯。 哦，就系呢个嚟噶啦。咁我见到佢呢度咧就出现一个新 rider， 就系一个可以忍者咁样嘅。佢就要创造一个 VR 世界嚟满足自己嗰个患咗绝症嘅女啊。佢就要创造个 VR，我又冇睇错，应该系咁啊，系咪啊，马仔？ 系啊，系啊，系啊。 吓， 系啊。 呢一 part 就呢度先有嘅啫，但系嗰个肥佬。即係嗰個另一間公司撻佢哋嘢嗰個社長咧，就有嘅電視，即係有出過㗎啦。 我 就 係唔好記得係咪 TV 版佢出過㗎， 有佢咪同嗰個Connell 咪即係話傾㗎嘛，話想將嗰、那個即係嗰個遊戲發到全世界咁㗎嘛，係咯，咪有出過咯、哦，但係就冇乜點即係大講嘅。咁呢度佢就由嗰個度引翻嚟啦，原來係另一間公司有更大嘅陰謀咁啊，甚至最後。就話其實佢都唔係人嚟㗎啦，原來都係嗰啲 bug star 嚟嘅咁樣。 係啦。咁呢度就係講嗰、那個忍者嗰個無面超人就係創造嗰個世界啦，就諗住滿足佢個女，因為個女佢諗住都死緊㗎啦，諗住一個虛擬世界去走入去，就可以永遠咁樣生存喺嗰度。就係咁，咁就最尾就走咗出嚟，就變咗嗰俾嗰個另外嗰個鬼佬咁嘅社長利用咗，就變成一隻諗住統治世界嘅 bug star 係嘛？我估係咁啦，因為我其實唔好做 飛。佢嗰隻其實喺電視都有出嘅，嗰隻叫咩 Game Dust 係即係。 嗰、 哦就是 那個有出嘅。 即係 Game 嘅神啊嘛，有其實死咗啦嗰隻嘢本來，即係俾阿。 我打過㗎啦已經係。 打過，但係俾阿 Connell 打死嘅。咁而 Connell 咧、 哦， 但係佢哋最後嘅，即係其實係拉得係壞嘅，咁最後咪係打 Connell 㗎嘛，翻嚟電視。系咯，咁、 哦、 但系 Connell 就打死咗嗰只 Game Dust 嘅，咁、嗯、啊，咁但系呢度佢就变咗呢只更强嘅状态咁咯，咁变咗打翻呢一只咯，今次系。 哦，咁 或者咁讲，最尾 Connell 都系吸收咗个嗰只 Game Dust， 变咗呢个后边嗰个形态嘅，即系大怪兽嗰个形态嘅。 哦，即系佢呢度 咁啊 ，TV 版 嘅系 最后有 系、嗯，但系 TV 版嗰时佢哋系用 Level One 来将佢分离翻出嚟啊。 是啊，即最后是变反而是用 level one 打低佢㗎嘛。 佢呢度就冇呢样嘢嘅，直接就係硬。 我呢度唔可以，因为佢唔係人嚟㗎嘛，佢直情係北沙冇用嘅，分离唔到嘅。 哦，佢直接本身已经係，所以就唔能够 咁 样。 呢、這个社长唔係人嚟㗎嘛，佢有咁讲㗎，佢最尾咪话原来你都唔係人嚟嘅咁㗎嘛。佢言语讲㗎咋咁。 因為佢講過話個 VR 世界呢，人類入咗去呢係會變成咗佢啲角色㗎嘛，但佢哋嗰啲北沙入咗去就唔會受影響嘅，但佢哋真係用唔到能力囉，但係喺入面自由有自由意志㗎嘛，咁嗰個社長都有㗎，咁所以你話佢其實唔係人嚟囉，根本都。 哦，所以阿 X 就要用嗰個新嗰個 VR 嗰個技術先至可以喺嗰、那個虛擬世界變到身，其他嗰啲人呢就唔能夠變身啦， 唔 係 变唔到嘅，咁 问 佢，因为佢都系入去啊嘛，咁佢咪用嗰个咩？但系佢嗰个佢个聪明玩法就系佢系净系出咗一出啫，即系佢冇将呢个形态咧变成呢套戏入边嘅主形态。 即系好似高达咁嘅角嗰个形态啊嘛，有只个 V 字角喺度。 即系佢呢部个 VR 形态，只不过系中间出一出咯。佢即系你好多时咧，呢啲形态就会变咗好紧要，变咗今次个 Final Form 啊，或者变咗个新嘅 Hyper Form， 咁但系佢就冇咁样去。佢用嘅，佢就係有需要嗰陣咧，就用咗一次就係救翻曬啲人出嚟咯。咁跟住佢都冇用啦，跟住佢都用翻普通嗰啲打啫嘛。咁最尾變嗰個金色係佢本來都有嘅一個無敵玩家嘛。 係本來 個 final 嚟嘅，係本來個 final 啊嘛，係啊。即係其實佢個鋪排咧就冇話將一大堆即係好似好華麗嘅變身就不斷變俾你睇啦。即係之前好興噶嘛，即係佢有幾多隻色變齊俾你睇，睇到你頭都暈。咁佢又冇嘅，佢變身亦都冇咧。一啲好嘥時間嗰啲嘅變身過程嘅，即係佢好多時一變就變咗添嘅事情。係你反而覺得好奇怪，佢點解冇專登重播嘅變身過程嘅咧？咁樣佢冇嘅，唔止冇 L 嗰位，佢就變就變啦，即係唔會有嗰啲重播畫面嘅。係啊，有時甚至快到咧，呢頭話變身，嗰頭咧下一個鏡頭已經皮到出緊嘅，即係佢變得好似 呢一個故事，我睇得覺得好爽啊， 好爽快， 好爽。 係啊，冇錯。 故事我覺得係去得好好嘅，其實都即係個劇情 好。 好 流暢嘅， 足夠好流暢下下，即係我覺得好睇嘅呢個劇場版，即係喺佢一個鐘頭裏面都冇乜冷場，又有少少搞笑位， 完全冇啊！ 我覺得係好睇嘅， 冇冷場， 即係我近來 即 係 個水分係少到幾乎係冇水分嘅，咁一個鐘係直落。咁佢哋日本都幾乎話呢套係暫時最好睇嗰套係啊，怪打嘅電影版係啊，但反而呢香港就 skip 咗啦，因為佢個時間唔夠長啊嘛。咁可能佢原本係咪硬拼多一個鐘係戰隊呢，我懷疑係啦，唔知邊隊啦，可能 應該係戰隊有半粒鐘嘅自己劇場版啊，因為 係啦，半個鐘或者唔知幾耐，即係總之佢砌夠係啦，咁就你知香港上佢又唔會咁樣播法，咁變咗好雞肋咗，咁佢變咗佢哋好似從來呢都唔買呢啲即係合拼嘅嗰集嘅，咁但係今次呢集啱啱就合拼呢集，但係反而呢集係好重要。 係啊，呢集好睇喎，咁你話 好睇同埋好重要喺個劇情上。 同下一套有連動嘅，其實呢就應該係片尾最後嗰段阿標過咗出現嗰一段，攞咗阿 XA 嗰個變咗做佢自己嗰啲 能量 進進咁樣。就嗰度呢就反而應該就係同下一套電影有連動嗰度啦，應該就係、 是。冇錯啦，即係佢係其實直情係 Marvel 嚟嘅，佢原場出完字幕之後呢加多段俾你，咁就係打阿彪無端端出現咁同佢兩個喺度，即係同佢同阿帕拉德變咗兩兄弟嗰個狀態打嘛。 係係。 咁打完咁都唔夠去打喎，帕拉德變啦就帕拉德都唔夠去打喎，先誇張喎。 係囉，咁彪係咁強嘅。 唔強嘅，其實你睇彪平時表現好差嘅。咁但呢一度因為佢係因為呢一度佢又係要幫佢賣定廣告嘛，嗰陣係下一套拉打嘛，未做嘅你大家知道。當時做呢套戲上畫嗰陣呢係 XA 都未完嘅做就上咗畫嘅。 係。 佢唔係完咗先做嘅。唔係㗎，佢係好美跟住上咗呢套跟住已經有呢套嘢戲院睇，但其實電視仲做緊即係個結局篇㗎電視。 同一個月囉。 同一個月係啦。咁所以其實好奇怪啊，即係睇嗰個 trending， 不過你都冇影響嘅，其實你睇亦都冇影響嘅，覺得佢打多次咁嘅啫。咁但係因為佢 sell 阿標出嚟啊嘛，咁所以佢呢度咪一定阿標係會好勁咁，咁一定㗎啦呢啲嚇。咁同埋呢度咧，佢就鋪落下一套戲，佢講明係有關事。咁原來佢下一套戲就係話喺標個世界又出現咗啲北沙，佢打唔到嘅就係、是。好奇怪啊！明明呢度一出嚟打低曬啲火雞頭㗎啦。 一嘢啊，打掂啊！ 系啊，佢仲好似劲过佢哋咁，咁点样话咩打唔到，所以要过嚟借佢啲能力，我唔知啊吓。总之佢话跟住套戏就系因为系啊，就系、是、因为个即系其实佢就当佢唔同世界嘅，另一个平行世界嚟嘅。咁佢就话佢喺嗰边咧，即系呢个下一套戏啊嚟紧嗰套戏，佢就话佢变咗咧系 upside down 啊玩。佢话上即系大家嘅上方出现对方嘅世界啊，即系反转嘅。 哦， 即系个天就变咗系嚟人哋嗰、那个。嗰、那個世界殖民星咁樣你諗下，咁跟住咧，但係咧佢就話咧越嚟越接近嘅， 即係佢壓落嚟咁嘅，好似大家會咁話，如果大家一真係一接觸咧，佢就會兩個世界都會毀滅，咁佢就要趁呢個時間，即係未發生之前咧，咁就要解決今次嘅事件啊。 哦， 佢就咁講嘅，即係同兩個世界都有關係嘅，即係如果毀滅兩個世界都會毀滅，咁、總之阿彪就過嚟借佢嘅能力啦，總之就係咁啦。咁呢個就係鋪落下一個故仔，就係講啲咁嘅嘢嘅。 我睇嗰陣時反而有少少覺得臨尾嗰個有少少掃興。 係。哦， 點解咧？ 咁啊係啊，無端端真係好完整嘅故仔，點解加一個俾阿彪打低咗嘅一段咧？咁樣。 因为如果佢嗰阵时喺戏院做咧，未做标咧，咁我感觉应该唔会过得咁差。 系，因为未睇过标嘛，谂住话咁标劲喎，咁样系嘛？ 系啊，即系但系因为本身我哋而家先睇咧，已经睇咗标喺佢自己套嘢嗰啲表现咧。 系啊， 即系点会无端端佢嗰个最基本形态可以一嘢打赢帕拉德 level 九廿九？ 即系你而家平时睇标觉得佢系刘振伟定刘到振定咩咁噶嘛？系啊，嗱、啊。即係好流噶嘛，總之就係、是、 就係、是、之後流到鼻啊， 是但啦，係流鼻啊，咁但係哇，點解你喺嗰度竟然佢可以幾招搞掂佢哋？咁你咪覺得佢係四度好流？ 係咯、 啊，係咯、啊，個力量爭咁遠嘅佢哋。 但冇辦法㗎，每一次呢啲咁嘅介紹出場嗰陣咧，都係好強 嘅。 嗰陣時我諗翻起，即係逢親每一個新出嗰套劇場版出咧，都一下就搞掂咗人哋，要打到打成幾個字嗰啲幹部 啊。係，但係上次 X A 出場唔係 X A 噶嘛，係黑色嗰只噶嘛。 黑色嗰個出嘅，係啦，佢高嗰只黑色嗰、 那個。阿彈神啊嘛，反而係。係 啊，係啦，係。 咁變咗佢嗰只本身係好勁噶嘛，佢可以佢打佢哋噶嘛，咁咪合理啲咯。咁如果你話只主角明明好鬼弱雞嘅，你睇佢自己套劇嗰陣，但係佢人又出咁強咧，其實即係擺到明係即係谷廣告啊，谷宣傳咯、啊，冇辦法。咁、但係的確個表現咧，佢呢度個標都係好睇啲嘅，即係今次呢套戲入邊啊，出一出嗰下。 嗯， 即係可能你睇完，你會期待新嘅蒙面超人咯，最少。 係，可惜係我哋調轉睇啊，其實係啊。 唔係咁冇辦法㗎，咁我哋個時間同日本唔同咗啊嘛，係咯。 唔係日本都係㗎， 人哋做嗰陣係。 都系未做标先睇噶嘛， 系啊，我哋而家睇完标先睇， 睇 住到 标佢咁衰先至睇翻转头 咯，系啊，但我就唔系咁大影响嘅，对我嚟讲，嗰个纯粹系字幕之后嘅即叫做复仇者咁啫，出一段啫，咁同埋咧，亦唔算系好样衰输得吓，即系未至于嘅， 系啦系啦， 即系未系话输晒咁嘅， 系咯。 因为佢系冇同佢打嘅 ，S A 佢只系企喺度，咁就俾佢吸咗个变身能力噶啦。 吓， 佢就系同派德打咗几下啫，咁跟住。 但系派德个九啊九 level 应该好强噶嘛，其实系。 嗯。应该好强噶，系啊， 系啊， 系 啊，系啊。咁但系。 咁佢只不过变咗个星星加咩话？钻石啊。 钻石 吓，星星 系咯，呢个形态都唔系好劲啊！咁竟然可以打低。法拉德咁佢唔係佢唔會出 Hyper Form 㗎，因為嗰時下都未做啊。 咁快出住俾你睇㗎，應該 唔會變百事可樂或者甚至黑色㗎。咁你啊咁就已經打低咗法拉德，咁你係囉。咁但係你放心啦，到時到劇場版肯定唔係囉， 又正常返㗎到時。 唔係正常返，肯定俾人打隻狗咁囉。標會 阿標 係啊， 係囉。 你睇 住黑色形態都未有嘅，照計嗰個時間係。 系啦，唔知啊。 日本上嗰时应该未有黑色形态嘅，估计系咯。 嗯， 百事可乐有味都未知啊。 佢系用咗个 X A 嗰个能力变噶嘛？佢嗰个戏入边 就系分形态嘅，应该会。 系啦系啦，冇错。咁啊，唔知讲乜啦。咁但下一套戏大家期待嘅，反而系即系其他拉打咯，其他人间睇咯。不过即系出得多唔多，我谂。系啊，即系科石啊嘛。 系啊，嗰啲 即系你冇谂过佢哋呢啲已经即系升咗上神台吓、啊，水鬼都升埋成王噶啦吓，鸡、啊、犬都升咗仙噶啦。喂，仲会翻嚟做拉打嚟咧？即系以往嗰啲唔肯噶嘛，哇，仲做拉打，我都唔想人知道我做过拉打系咪？ 系啊， 好多个都唔会翻啦。 系啊，但系佢后边呢几个就冇忘记到呢样嘢嘅吓，即系佢都即系或者佢自己可能唔系咁抗拒嘅，对即系对特 殊。今次连阿 Drive 都冇翻嚟。 阿 Drive 就忙咗少少嘅，系呢期好多嘢拍嘅， 真 系。咁咪上一套有拍啦嘛，咁唔使套套嘅，系咯。即系佢唔系唔翻嚟，咁唔使套套翻嚟，系咯。你都闷啦，套到翻嚟咁。今次竟然揾到科石，你系冇谂过啊？ 系啊，呢个最大升啊，真系。 最大星啊，咁啊变咗，但可能出出嘅啫，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唔好睇？咁通常咧人多嗰啲就唔好睇嘅，我哋觉得佢有个咩关系喺度嘅。 哦，多数都咁嘅情况。 系啦系啦，即系唔会唔好睇嘅。咁所以嚟紧复仇者系点？大家可以想象下。 每人三分钟。 冇错，系啦，即系会变成呢个栋笃特工，系咪？ 系 嗰啲客串阵啊，变成系。 定系过 场。咁讲翻今次套呢套。呢套先啦，呢个叫咩 True Ending 呢套啫，咁等马仔又讲下，好睇在哪里？ 系咯， 系哦，咁今次就即系佢用啲拍摄手法就电影啲嘢俾电视版又 啊，系系， 嗯， 冇错， 系啊，佢用啲镜头嗰啲系即系拍戏嗰啲咁嘅分镜咯， 系 吓，咁同埋就我睇嗰时觉得佢几急噶，因为其实佢。你都话冇乜水分咧，咁佢其实去得好快咧，咁其实佢嗰啲就算即系嗰啲烂紧感人嗰啲剧情嘅对白嗰啲咧，即系佢老豆同个女讲嗰啲，佢都好快，即刻一飞咁样几句搞掂啊！ 系啦，削到好短嘅， 吓咁同埋佢即系一向 X A， 即系话点解俾即系近几年好睇咧，就好似因为我觉得系佢好似用皮套嘅。时间台啲镜头多啲嘅， 多好多。 即系佢就算打咧，佢 C G 咧，佢跌落地喺度碌啊，或者近镜嗰啲咧，都用翻皮套咧。我觉得系即系近年少有啲咯。 系啊，我觉得调翻转应该其他即系 Marvel 都应该学下啊，大佬。即系你其实咧，我当你一百个镜头啊，五十个系真人即系皮套啊，五十个系 C G 啊，嗱冇问题嘅。但問題係咧，你唔會五十個 CG 直落係五十個都係 CG 鏡頭啊嘛，咁咪好悶咯。你咪好似睇緊打機咁咯。咁你可唔可以係一個 CG 鏡頭，跟住就即係夾翻一個皮套鏡頭，跟住夾先再一個 CG 鏡頭，咁得唔得咧？唔好黑炮咁咧，係咁直落 CG 咁，係咪？或者以往啲拉打啲電影就好興啊，一打大佬啊，因為反正大佬係怪獸冇辦法啦，咁我打得明嘅，打咁大嘅怪獸唔係 CG 係乜？但係唔使連 close up 啊。出拉低 kick 都系 C C 啊嘛，我直情以前都睇到咧，哇！咁你呢段咪直情系打紧嗰个游戏机，嗰、那个咩奸得咧？ 系喺度睇紧嗰个游戏机咁一样。 系啊，佢咪直情搵嗰个游戏机打一次俾我睇咧，大佬啊！咁佢今次就唔系嘅，佢系会有时咧，你长即系个远镜嘅时候咧，咁咪一定系 C C 噶啦。咁但系咧，佢跟住一影个近镜，佢就系皮套嘅。咁咧，佢就算出拉低 kick 嗰下咧，佢都系。皮套做完嗰个动作之后先拉咗远咧，咁先好似系 C G 踢穿佢嘅， 系 key 翻落去再 key 翻落去，系啊，等于连落地嗰下都系变翻系皮套嘅， 系啊，再 key 落去， 系啊，再 key 落，咁你变咗喂，咁你两样嘢间住做啫嘛，我叫你，我唔系叫你唔好用 C G， 得唔得啊，大佬，唔好全段啊，整段，哇，熬咗十分钟系 C G 咁，真系好恶顶啊，即系我讲平时嗰啲啊，以前嗰啲拉打。系啊，即系之前嗰几套啊，仲特别啊，特别系班超人啊，美国班超人都系咁啊，一决战嗰下就 C G 都好劲啊，系啊， 系，唔系咁同埋我觉得系 X A 系佢无论人间睇定系拉打俾人打去碌地沙嗰时，啲镜头多好多 咯、啊。哇，碌得好金，我睇过佢一个拍摄嘅特辑，就跟咗佢哋一日，由朝头早六点佢哋起身咧，就跟佢哋去架车去出发。咁啊拍咩咧？嗰集就啱啱就拍。同阿 Connell 喺个广场度打嗰集，你喺个画面睇咧，好快啫嘛，佢咪即时咪由朝头早一发动佢能力就变咗夜晚啦，系咪啊？ 系啱出嗰集啊！ 佢真系拍咗一日嘅，原来喺嗰度成日啊，系啊，由六点钟出车咁，我谂去到好似八点到啦，佢话好远噶，其实都咁佢系瞓鬼咗觉嘅，佢哋上车咗跟住瞓咗觉啊，瞓下先咁，乜到开工咁啊，咁啊换衫咁咁啊跑。哇！你见佢哋咧，啲人间睇都要碌地沙嘅，咁、那个地咧系冇铺任何嘢嘅，因为冇得铺嘅，因为就咁现场真系一个公园石地，即系石屎地嘅。咁佢话佢哋其实已经带晒所有嘅嗰啲咁嘅护生啊、护乜护，即系带得嘅嘢都带住喺里边噶啦，已经。咁就碌完之后咧都淤晒嘅，即系佢成 show 俾啲嗰啲嚟拍啲人睇啊，嗱，舐晒嘢啊。咁喺地下度系咁碌，咁佢哋已经唔系碌得最劲嘅，佢话嗰啲皮套已经碌得仲金， 嗯， 咁都唔可以想象佢喺里边，即系会受晒伤嘅，一定讲真嗰句吓。咁你见到 嗰度都未係碌得最勁喎，今次套戲就碌得勁啦。佢哋俾啲人打完之後，哇！成個人砰咁碌咗去嗰下咧，真係滾咗十個轉都唔止嘅，喺個地下度。 嗯， 係啊，即係你點就力都好啦，你都好難唔瀨嘢嘅。係啊，咁你見到佢哋係落盡力拍啊，咁同埋啲戰鬥嗰啲咧，我唔知今次邊個做導演㗎、啊。 嗯， 有冇查唔查到啊？查下喂 ，XA 啊 ，QN 定邊個做導演？我覺得啲武打都得嘅喎。系咯， 系， 嗯， 系咯，嗯， 哦，导演都系今次都系嗰个叫系咪中泽长次郎，即系佢原本电视嗰、那 个。咁、哦哦、我就唔知啦，即系总之就唔系揾翻啊，即系边个？即系之前拍《行人超人》嗰个叫咩话？即跟阿成龙嗰、那个啊，嗰、那个叫咩？ 版本浩一咯， 系版本浩一，系即系唔系版本浩一咯，系咯，系咯。 呢、這个系中泽长次郎啊，但系咪电视嗰个就唔知系咪？ 咁但系咪上一次系版本浩一系嘛？即系上一次嗰套即系有啊，即系有啊姑姑走出嚟耍剑嗰套嗰只系嘛？ 嗰套系应该系版本浩一啊， 一系版本浩一先会请阿姑姑噶嘛？ 系 系啦，系啊，同埋嗰次咧搞到班人间睇咧个识功夫嘅，唔变身都识功夫嘅， 打晒后空翻嘅啲人。 系好劲啊！啲脚踢得劲喎，李小 龙。车式旋风腿啊， 系咯，真系喎！上一次跟人间睇都好好打噶，咁但今次呢套戏就冇嘅，佢跟翻电视咧，佢哋唔变身系冇功夫嘅，吓。 系 乜？但系咁好啲嘅，系咁好睇啲嘅，咁啊！上一次就虽然就好多功夫睇，咁但系就，但我就觉得今次系变咗系其实功夫嗰部分都冇渣，因为啲皮套班人真系好劲。 系 咯。咁變咗我睇各種我喺製作上今次係即係近年啦、啊、即係最好睇嘅一套拉打戲囉，可以講。 我覺得係唔知點解 XA 呢佢哋啲即係皮套打嗰時呢、 嗯、 即係大家過招好似有招式咁。 係 即係你平時睇拉打之前嗰啲你好鍾意就係咁一係係咁出拳一係就係咁踢腳好似冇乜點樣拳來腳往喎感覺上。 冇乜設計咯，或者簡單講， 係咯，跟住一埋去，一係就打幾拳，代表力量好大，跟住轉頭出轉招嗰啲咯。 係呢度唔係嘅 ，X 會有好多即係，佢又唔係話嗰啲係啲好誇張嗰啲，唔係話凌空出多幾腳嗰啲， 冇， 唔係，即係佢係有啲設計打得嚟咁，同埋佢可以好聰明咁用到咧遊戲呢個特性嘅，即係佢好多古靈精怪嘅一啲方法啊，咁去打低人啊咁咯，即係唔係一味強啊，總之就係、 是，嗯 咁樣咯。 係咁，最總結就今次呢套就我覺得係即係緊張又有温情咁，同佢嗰個製作又近年難得咁好咁啊，值得一睇咯。 係啊。咁啊，咁即博女今次嚟緊嗰套戲，我就唔敢講好唔好睇啊！但呢一套對上呢一套 True Ending， 大家一定要揾嚟睇，即係網上有嗰一段時間嘅啦，原來 係啊，係啊，都係啊， 嗯， 唔係我中意佢就係、是、我中意佢就係 XA 嗰班唔係嗰班人間睇嗰班演員啊，佢哋喺平時做戲嗰個交流咧，其實係好好嘅喎，我覺得係好睇喎，你平時即係人做戲嗰段都好睇嘅。因为佢哋 即系佢班角色，班角色自己有 chemistry 啊。 嗰个互动系好好睇嘅。你反而而家睇翻标咧，佢嗰啲人间睇系冇乜嘢做咁样嘅，你会觉得系 冇 chemistry 啊？ 系啊，佢哋呢班人系过瘾嘅，即系无论男仔女仔咁捞埋晒又系好睇嘅，即系个个人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啊，有趣咩啊？谭神都过瘾啊嘛，起码佢出场都系咯。 唔即係呢度就算佢嗰啲配角咧，你唔會覺得好無謂。即係就算佢嗰個醫院嗰、那個即係叫做咩咧？個院長係嘛？即係阿飛彩個老豆， 飛彩個老豆 人嚟嘅，係好無謂人嚟嘅。咁但係佢個無謂人唔會出得太多啦，亦都唔係集集冇事都棟喺度咧，即係唔會好似之前 drive 嗰個警局咁啦，係啦，係亦都唔會好似即係。即係總之之前咧嗰啲咁嘅村中直人都係噶，高十秒好煩噶嘛，你覺得佢 係 成日動喺度啊？ 係啊，佢成日動喺度啊嘛。咁你啲無謂角色有時出下點綴下 OK， 但係喂你成日喺度咪變翻渣渣兵咯。 嗯， 係咁煩啊。 係啊，你覺得好煩啊嘛。嗱，當然呢一套有人都頂唔順啊 ，Poppy 嘅冇辦法嚇。有人都覺得佢好煩嘅，成日喺度噼哩啪啦咁嘅嚇。咁有人覺得佢好醜樣添 ，OK。 系即赛斯杯 咁样啊，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系赛斯达咁嘅样，系咁不过我都唔觉得赛斯达好丑样啊，吓即佢未去到丑样啊，即大佬吓咁 anyway 唔紧要吓，咁啊中意啊睇嘅啫吓，咁我冇话呢班人就。系好靓仔靓女吓，即系如果你讲靓仔靓女咧，其实近年嘅拉打咧，揾啲角色，其实啲演员都唔系样衰嘅。其实高十年啲人都靓仔靓女嘅，你睇下即系平时出翻嚟系咪？ 阿边个阿护城其实有头发好靓仔噶嘛？ 即系个和尚啊， 系 吓，即系就算个女主角嚟咧，佢好烦嗰个都其实都系靓女嚟嘅。 嗯， 系咯。 系我哋冇用啊！套嘢 男主角都靚仔噶，其實靚仔噶，個好樣嘅，係啊，但唔知點解你整咗上咧就唔好睇，咁就係因為啲角色本身冇乜 chemistry 嘅，即係你唔可以怪翻演員噶，我呢個同佢寫都係有關係嘅， 冇發揮啊，其實啲人 係啊係啊係，即係你動阿村中成日喺度又點啫，係咪？咁你都要有戲做㗎，係咪？咁冇咁成日動喺度，一味靠個聲，係咪？咁跟住又或者係，喂，其實佢都係行得娛路線啦，高咁佢其實有好多嗰啲客串角色嚟，每個人做兩集，咁佢都係咁玩，但係冇用囉，即係都帶唔返套嘢，直情好似算係近年最差嗰套㗎，你如果講高仔個， 應該最差都係高仔㗎啦，照計。 係啊，即係啲人就係棄咗翻嘅，即係講都費事講嘅。咁而家標咧，雖然就唔會講翻人間睇啊班人㗎啦，但係就都會講下啲新形態最少嚇，會講下嘅係。 係，不過佢又犯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我成日覺得佢啲地理好似有啲問題啊，佢 標 講到咁大，係啊。 哦，系啊，系啊，佢成个国咁样，跟住又分咩又北又北又咩又东又西咁系嘛？ 唔系 西 东南西北嘅刀啊！ 冇四个嘅，好似三 咁样。冇南嘅，净系得东西北。 冇南啊， 系啦，即系三国咁样你当吓。咁但系咧，佢哋一话过去救人咧，喂，转个头出门口就到噶喎。 系啊。坐只艇就到噶啦， 先 开头系。 冇，坐只艇因为之前啊，后屘系唔使啊。 坐只艇嘅， 一出门口就到啦。哇，咦，即系点啊？有随意门？ 系 先 个 门 高，全部集喺 场附近 住咯。佢哋其实系， 都冇啊，都唔系啊，都唔关事啊。总之话去就去，话到就到，好似冇唔知佢点噶喎，系啊。 我 肯定唔係啦，因為佢跟住走嗰陣，明明又要變咗個直升機，直飛好耐嘅，即係佢哋 guess 啊嘛，係咯，咁肯定即係好遠啦，咁點解？但係佢開頭一到就到嘅咧，係咯， 係揸車都唔使一出門口啫，係 啊，一開車就剎掣嘅啦，係啦， 同埋 個字高到太大啊，即係你國與國之間嘅戰爭，其實你。你 handle 唔到嘅喺个 TV 版嗰度，其实系 我绝对唔得。 你会觉得 国与国 所有嘢都 国与国，原来就系派几条友过嚟打咁叫国与国战争咁。 系话开战派几个拉打过咗先 吓，即系你洪兴嘅斗东京嘅就扎马都吹鸡都唔止呢个人数啦，系嘛？ 咁你不如咁跟咁挥下，即系机动武斗传咁样派一个拉打出嚟打完算数啦。即系你 佢又唔系咁啊？ 出嚟啦，系咯。就唔好擺 出。如果你話代表戰，你講明係代表戰就話，佢又唔係啊。 得啦，你擺喺嗰個國家都得，咁樣 係， 係咯。 係啊，係啊，你話全世界係嘛都得。係 啊，但係佢又講到話開戰咁派得幾丁有。 係。咁啊，好似 大家都好，我覺得大家都好有禮咯。我覺得即係大家係嘛，即係都係。 同埋佢啲CG太過濫用啊！即係佢，即係無論邊一集都好咧，即係我近排已經冇睇啊，因為開頭嗰陣時睇少頂唔順，已經棄咗啊。咁但系开头睇嗰时，应该佢啲 CG 唔得咯，即系无端端揸车都要 key 架车咁飞去，跟住跳落去只船度嗰啲，我觉得系嘥料喎，我觉得。 大量 CG 系 好需要。 啊，冇咗咁多 CG 啊，可能啲 budget 即系冇钱啊，开始啊，冇钱啊， 用一大。我开唔系佢开头连啲怪人跳咧都系 key CG 咁飞 嘅。系啊，唔知点解。 冇晒啦，而家冇晒啦，已经。 即系你头先讲嗰种武斗转形式咧，佢大可以玩即系各国嘅领袖自己出战噶嘛。 系啊，或者系咯，其实武斗转都 OK 噶，其实系。 系，唔系即系直情讲个领袖去打，咁领袖去打就当然我得一个人或者最多拖多两只马系嘛，系咪？即系你 Donald Trump 决战呢个肥仔金咁可以噶，系咪？ 系啊。 咁咪轻先咯，系咪？咁咪 Donald Trump 自己轻先咁咯。系咯，系咯，咁跟住阿肥仔金又輕先，咁你咪兩個咪打咯，咁 OK， 咁你係元首決鬥啊嘛，係咪？梗係 一打一或者幾打一啦，係咪？係啊，係咯、啊。咁、啊、你有代表性 係咪？上兩集就擺咗一個呢個啦，上兩集就有個呢個擂台出現過一次嘅，其實佢都。 哦，係咩？哦， 係啊，係啊，不同埋阿彪係有一個擂台打過嘅，即係都係一人擺一個出嚟打嘅啫。 哦， 即係嗰只同阿彪打過一次嘅，其實係。即系又话打完就算啦，即系唔好开战啦，都有呢一段嘢出现嘅。 咪不如你两个元首猜包剪揼咪算咯，会唔会简单啲？ 佢梗系要讲唔好开战啦，佢开战都得咁多人啊，做大 王。系啦，你六两得嗰十零条友，咁你好难搞咯。 猜波包剪揼决胜咪算咯，搞咁多做咩啫？ 系啊，所以就应该一早冇斗转算数啦，应该觉得都 唔即唔得嘅，唔得嘅成件事係係嗱，你 XA 咧，雖然你見佢實質個 budget 好似好 tight 嘅，佢其實咧佢好聰明咧，其實成套戲咧每一集只係出通告，好似唔會超過幾多話，我哋話十一個人啊，有幾多個人講？ 嚇，唔知都係圍內得， 圍內 十個人 嚟訂，佢哋係咯，圍內十個人。 佢其實總人數係好多嘅，但佢每一集啊出通告嘅人係限住嘅，你見到咧，佢一出咗咁多個人咧，佢有啲人就唔出場嘅。咁佢識得好好控制嗰個 budget， 咁同埋咧，佢嘥啲錢咧，其實就反而做咗喺好多嗰啲即係嗰啲主角佢有好多個好多個唔同嘅皮套啊，咁嗰啲敵人就反而都唔即啲幹部都係幾個啦，咁其實嗰啲怪人咧，其實都係得幾個嘅啫喎，佢嚟嚟去都係死咗再翻生，死咗再翻生，咁佢用咗一啲方法去將啲皮套集中去做翻主角，做好佢。咁佢好聰明嘅，你見到成套嘢喺筆直控制啊，點樣喺啲人手控制啊？咁但係佢，你又唔好以為佢個故事玩得細喎，佢史上第一個咧係全員變身嘅拉打故事。全員變身意思唔只係班主角全員變身啊，係全世界嘅人變身啊。 係，街人買一張卡就有變身。 冇錯啊，即係中間講嗰啲人玩嗰個遊戲係可以買張卡就變一個好似量產型咁嘅啡色嘅版本噶嘛。係 啊。 即係尼可都係變嗰個版本嘅啫，不過唔知乜佢變完又會孭住個書包同戴頂帽嘅，係啦，佢唔同人哋個樣嘅，咁但其實基本上都係嗰個嚟嘅啫，係佢唔知點解會多咗啲嘢但其實都係變嗰啲嘅，咁你甚至乎咧連個院長都變過一次，就話想係咯即係想咩想幫個仔啊嘛，係 啊 係咯，咁即係佢真係實現一個叫全員變身呢嘅一件事喎，嚇係啊，即係喺一個咁 tight 嘅 budget 裏邊去實現喎，咁咪勁啊！ 系，同埋好多嘢都系佢第一次嘅，即系佢第一次差唔多，即系点讲咧？第一次系即系咁即系女嗰度又系啦， 变晒啦，全部都佢仲要唔系变身啊，变拉打，唔系话即系变个，即系佢嗰啲有啲唔系叫做拉打噶嘛，你知有啲二号拉打都唔系叫拉打噶啦，即系唔知乜嘢咁关事咁吓，咁佢呢度又安翻个名咁，其实佢都系蒙面超人嚟嘅， 系啊。系，跟住同埋，同埋开头敌对嗰啲全部都变翻自己有嘅。 系啊，即系嗰班友都会加入埋变埋蒙面超人咯。系啊， 系啊， 咁呢个好少嘅，即系起码你帮手都唔会变埋蒙面超人噶嘛。 嗯， 系咯、啊，但系佢会变埋蒙面超人嘅，咁总之就系啦、啊，总之今次系好唔同嘅，四真系好唔同嘅一个处理，我觉得直情系要 study 啊，即系其他再做特摄嘅时候咧。你失而佢到底系点样去处理啊？咁就再拍超人片啊，包括 Marvel 啊，都要吸收少少啊，大佬。喂，真系要学下，即系点解人哋可以即系 limit 咗几个角色转嚟转去，又可以一路做落去咧？咁其实系得噶，原来咁原来你就系啲人不断过档又过档啊嘛。 系又死完又复活咯。 啊，死完又复活啦，跟住就有时企呢边，有时系企嗰边啦，咁啲阵型成日对调啦。咁原來呢啲都可以令到你個嘢不斷玩啊！係，其實喺漫畫嘅即係超人不嬲都係咁玩㗎啦，即係美國超人。咦？咁但係呢個喺電影真人又未試過喎。 哦，全部靠力量咩？ 嚇，唔係啊，即係未試過咁樣喺陣型度對調啊！暫時都。 哦，都冇。 嚇，即係 Bucky 可能算係唯一一個啦。 唔係好人係好人，壞人壞人，冇乜話條友有咩理由會突然間又幫翻佢嗰啲，好少 啊！冇嘅，即係唔會話有一個立場係會調嚟調去嘅，即係其實你會就已經變咗做 Xman 㗎啦嘛。係咯，咁如果你其實平時呢堆咧就少玩啲咯，係咯，咁其實就好嘢嘅，即係我覺得喺一個 budget 控制一定嘅成本之下發揮到盡咧，佢 XA 嘅即係佢嘅特長嚟嘅，係。系，咁同埋佢將啲錢咧擺咗喺嗰啲爆炸嗰啲度啊，即係嗰啲，即係其實咧，你好耐冇睇咧， 真係爆炸， 真係汽油彈嘅，真係汽油彈，唔係白有白色彈喎。 嗯， 唔係顏色彈喎，唔係戰隊紅嗰啲七彩嗰啲喎，係真係爆炸係火嚟喎，唔係 CC 嚟嘅喎，係啊。咁呢個就好耐都即係少睇啦，以前嗰啲好多爆炸竟然係 key 落去嘅嚇。 係。 係啊。 嗯，系啦， 佢呢套多啊，佢去亲啲山边啊，真系爆嘅嘢睇。 总之你见到佢哋点样打打去咗石矿场，你都知道有嘢睇啊， 系爆 啊，系啊。咁以前都好少打到石矿场噶啦，即系之前嗰啲啊，即系呢啲系初代超人先咁噶嘛。 要压、要去翻超和嗰啲咪成日爆， 系咪要推石矿场啊？应该话。 哦，系，唔系嗰时古家啲都有嘅，好似早期 咧， 古家 都 有， 古家都多嘅， 有啲啊，有啲啊， 系近年冇咯，就系一知道一定， 系啊，咁佢又即系叫做重视翻呢啲，即系癫系特摄嘅部分咯。咁你呢个特摄片啊嘛，当然系要系即系要保持翻有一定嘅特摄部分啦，系咪？咁如果你 C G 已经多到某个程度，即系啲重要场口都系 C G， 咁呢套其实系一套电脑动画嚟嘅啫嘛。即係要強調翻呢樣嘢啦，係啦，咁係啦，咁同埋你通常如果太多 CG， 其實嗰個導演其實 handle 唔到啊，因為其實唔係佢導噶 CG 嗰部分，佢冇得導係咪？ 係 CG 嗰度嗰啲 CG 翻整嘅啫嘛，佢控制唔到噶。 唔係佢嗰啲XA 嗰啲即係你我話廢方嘛， 嗯， 即係佢嗰啲形態佢好少嘅其實。 有廢方咩？我又唔覺喎。 唔係即係少用嗰啲係好少嘅，佢係得個 level three 有幾隻少用啫嘛。 唔係，其實嗰啲唔可以叫廢方嘅，廢方咧就係佢例如 Visa 嗰啲咧，即係佢成日用但又冇用嗰啲啊， 係， 即係變完出嚟又但又冇用喎，咁變嚟做咩？咁其實我覺得其實冇廢方嘅，係只有廢人嘅啫，即係你攞件唔啱使嘅道具出嚟啊嘛，即係叮當揞錯咗第二支嘢出嚟嗰啲咧，係咯，明明要揞槍揞一支震盪器出嚟咁咧，今集啊 Scully 都有啊，係啦 ，X 八係咯， 係， 係啊，即係竟然。好得 好笑嗰度， 好笑啊！咁你咁呢啲咪废咯？咁但系唔系讲嗰样嘢冇用啊？嗰样嘢喺战斗嗰阵冇用啫，喺第二个场合好有用噶嘛，系咪震荡器啊？ 唔系咁系，即系我意思话佢设计呢啲 form XA 系少啲啊。佢即系我谂，因为可能佢分匀俾一啲主角啊，因为个个啲 form 都有咁多种。 冇错，佢其实唔会一得个主角不断变 form， 其实佢个个人都会不断变 form 嘅。 系咁，但系标就系 有啲道具可以互用嘅， 标系多到好过分啊，变得 咪标咪又翻去嗰啲W 啊，或者嗰啲咯，但系 W 佢用嘅时候佢唔会无谓噶，即系佢真系需要到就伸长只手咁啊，先会变嗰个黄色噶嘛，个金色噶嘛， 佢系有用噶，你觉得系变咯？ 有用，即系佢有用接变啊嘛，佢系 系啊， 因为剧情需要啦，咁佢需要用到嗰个能力啦，咁啊变咁好合理噶，系咪？ 系啊， 咁佢唔系嘅，即系第二啲嗰啲咧，成日无端端变啊，即系你 Visa 系最中意噶，系唔系都变晕咁多个状态做咩啫？ 唔知做乜系要变啊嘛？ 即系呢个咧，你可以叫做追查到最早啲有边个系咁，其实就系彩虹化身盒啊嘛。 嗯。 即最早会咁会变第个形态有能力嗰啲啊，咪彩虹化身盒咯，即系火水木金土日啊嘛。咁其实佢以日作为即系嗰个阿叉样作为个主要形态噶嘛。咁有时佢真系需要到用火，佢咪先变嗰个火。咁佢唔会无端端变噶，佢唔会每集啊上遇火都叫佢变晕一次，做咩？做咩事先？系啊，咁佢要有时要走佬，咁啊遁地咁啊咪变嗰个土咯。咁咪轉地咯，咁佢係有用先變噶嘛，咁好明顯啦，係咪？咁有時佢見睇咗成集，有時冇變第啲形態喎，好多時都係用嗰個阿叉形態打曬喎。咁佢係有需要先變身噶，唔係點解要變身？係咯， 係而一標嗰個咧又係變翻係佢啱我一集佢攞到個元素啊變出嚟，但係其實嗰個 form 佢用唔用都冇分別嘅。 嗱，同埋你就算話咧。將兩個形態合埋，其實都係彩虹化身合嚟，因為後來咧，佢係可以平時用阿叉嗰個樣咧，但係可以揀多兩個形態夾落去嘅。 嗯， 即係例如佢可以火同水咁夾上去咯，咁佢咪嗰個太陽嗰、那個額頭嗰個太陽咪變咗兩個色咯。咁但係佢個樣仲係阿叉嗰個樣嘅，佢只不過個太陽變咗色，咁咪可以喺阿叉嗰個狀態控制到火同水啊。佢就唔需要變成嗰個火同水嗰個樣嘅。即系后屘冇啊，冇再变啊，净系用阿叉个样打埋落去后屘吓，因为阿叉个样佢可以飞又成噶嘛，好劲噶嘛， 系 佢本身有阿叉个超人个能力噶嘛，咁你呢个连夹啲能力上身都系彩虹化身盒嘅， 即係兩溝啊，溝兩個能力啊，都係佢嘅。咁所以其實我諗，即係其實係咪應該參考翻到你當你運用能力嘅時候係點樣運用咯？即係唔係亂咁運用咯？系咯，其实唔系为咗做啲俾细路仔睇嘅广告，系咪？因为要定时出下嗰啲形态，咁先卖到钱。咁即系其实唔需要嘅，你根本嗰件玩具已经出咗。嗱，好似 XA 咁，其实佢中间未有几嚿，好似啲机械人朋友仔咁嘅，咪着上身。 Level V 啊， 系啊，但其实佢冇乜点出噶，佢即系出过一段时间就冇噶咯。系，但冇影响佢卖玩具啊？边有影响啫？ 嗯， 最佢 level V 其实最成日用咪单车反而 系啊，咁同埋咧冇再有嗰啲咁嘅动物啊，即系冇嗰啲咁嘅 CD 兽啊，咩兽啊嗰啲嘢啊， 冇啊，汉堡包或咩嗰啲咯， 冇啊，即系或者唔会有啲车仔喺度成日 boot 嘈烟巴闭，哇好烦，我成觉得嗰堆嘢系啊， 卖玩具啊嗰啲 系啊，即系唔好搞到成套嘢系为卖玩具而做啊，咁你 XA 咧，你唔好觉呢个感觉噶。 嗯， 系，即系你觉得佢系有需要出嗰个嘢，佢先出嘅，唔系都影嘅，系咁咯。 嗯， 咁所以点解呢套被日本即系誉为系哇，即系好似近年啊最好睇嘅拉打咧，呢套 True Ending 咁啊，大家真系要揾翻嚟睇吓，好好睇吓，即系如果你中意 X A 嘅朋友啦 ，OK， 如果你根本都唔中意啊，你 个样都接受唔到啊，因为好多人系。 唔係喎，佢個樣子真係衰㗎，咁我唔敢否認啊。 我 OK 喎，我對佢 嗱 OK。 但問題就係佢點樣個樣係咁，而佢拍得有型先至高啊嘛。 係 啊，即係呢一套戲入面係拍到佢係有型㗎喎，雖然個樣係咁，即係你明明黃子華都唔係靚仔啊，喂點樣可以喺棟篤神探面打到你信服佢係真係打得咧？喂，咁呢啲咪就係功夫咯，就係、是、功力咯。即係你個表現上啊，你要做到啊，因為我而家要拍到佢好好打，咁我就要拍到佢好好打㗎嘛。我理得佢嗰個係黃子華定係劉德華啫，其實冇關係㗎。即係你以為劉德華又真係識打咩？都係即係都係拍到佢好似好好打啫，係咪？劉德華都話真人唔打得喎，佢自己講嘅嗰時咩黑社會入侵咩電影圈嘛。佢唔好见大家睇戏，哇！套戏佢都好似好好打，佢话真人一打就死噶啦，咁佢自己咁讲，咁应该都系啊，系嘛？ 嗯， 唔通你以为刘德华真人好好打？唔会， 系咯， 唔会噶，咁啊做戏啫嘛，做咩啫？咁啊 Tom Cruise 啊，够跳大楼啦，而家系咯，咁唔通佢真系跳楼唔死啊？我真系可以爬阿尔法塔咩？咁你嗰啲系都好难度高，虽然吊晒威也都好难度高，不即意思都唔可能㗎嘛，你嗰度系戏嚟㗎啫嘛，系嘛，唔通佢真系撞车都可以飞咗去冇事，咁当然佢都有因为做晒一定嘅安全措施啦，系咪，虽然都难度好高，咁唔系真系好打㗎嘛，系咯，咁你其实你要拍到佢好好打呀，或者好有型，咁其实呢个系你拍嘅人嘅责任工作嚟嘅。唔系嗰个超人喂，第一碌碌机自己做戏啊，你唔系咁㗎。即超人片你係有責任點拍到個超人有型，咁呢啲唔好意思，我喺黑豹係睇唔到㗎喇。 我唔知阿彪，我就係見到俾人打到趴街呀。 都唔止㗎喇，都係 啦。 係咪即係成日碌嚟碌去呢啲 XA 都有啦。即唔係話你敗戰係一個問題呀，係你即係你敗戰，但你唔認輸又打，咁結果贏㗎嘛。其实好多而家啲超人都系㗎啦，边度系话系一味强啫，唔系㗎。即系你唔肯认输㗎嘛，系啊，即系仲只要有希望㗎改变命运㗎嘛，佢呢度都系咁讲㗎。 嗯， 系啊，都系改变㗎嘛，个人嘅命运㗎就系吓，唔系命定㗎嘛，咁佢都系讲啲咁嘅嘢㗎。 嗯，哦，唔系佢呢今次个道理好好多，嗰阵时我记得 try 嗰套先搞笑，话赢唔系最紧要，转头赢咗嗰啲先搞笑。 赢唔系最紧要，不过一定要赢。 系啊， 系咯，系嘛，系咯， 系咯，冇啊，都系咁啊， 咪咯。 同埋之前嗰啲多数都系力量赢咯，反而 XA 嗰啲系要 讲方法嘅，即系就算佢有啲咩 level 都唔够嘅吓，咁佢都会玩好多，等到佢唔可以变身啊呢啲咁嘅情节嘅， 搵啲人要挟佢啊嗰啲咁嘅嘢， 系因为佢变到身就几乎可以打低佢噶啦嘛，咁其实呢个咧都系初代无面超人一个即系主线嚟嘅，即系成日都谂啲计咧，点整到佢哋变唔到身嘅，或者整到就算变咗身咧，发挥唔到无面超人嘅能力嘅，即系例如咧，运咗喺一个咧远林林嘅地方啊。 系咁啊，等佢跳唔到啊，因为蒙面超人最犀利就系个弹跳力啊嘛，即系你讲即系一二号嗰阵，其实佢冇咩能力噶，佢咪即系跳得劲咯，啲脚力好犀利啊嘛。咁但系如果嗰度嗰个墙咧，或者成个嗰混乱嗰地方系可以吸收所有嘅力嘅时候，咁佢咪跳唔喐咯？ 嗯， 系啊。咁嗰集好笑嘅，终于用条颈筋啊嘛。 嗯、 即系你成日谂蒙面超人条颈筋做乜嘢嘅咧？懒有型啊，原唔系有用嘅，原来就当佢跳唔起嗰阵，嗰条颈筋就扯翻自己上去。系、后屘佢系用嗰条红色颈筋将自己拉翻上去嘅，系啊系，咁样离开嗰度嘅，系即系嗰集系咁啦吓，即系一号后来啲故仔嚟嘅，系 哦， 咁其实总之佢每集都几乎咧会谂啲方法咧，点样整到佢哋变唔到身。咁其实 Black 都有嘅，系咁有一集就将佢混咗同啲即系同啲普通人混埋一齐啊。喺个笼入边啊，即系好逼嘅入边。咁佢话咧，光太郎你咪即管变身咯。佢话你变身嘅时候会发出高热，咁如果大家睇过就知啊，出晒烟。咁当然之前你唔知佢做乜出晒烟，咁原来佢会发出高热噶。咁话你即管变身咧，佢哋会死晒咁。咁即系佢用啲咁嘅方法嚟等佢变唔到身咯。 嗯， 系啊，即变咗佢集集都去谂样新嘢咁滞嘅，就唔系好似阿电脑奇侠咧，就次次都吹魔笛声，系啦。阿基路教授咧，咪次次吹魔笛声， 第一招 啊，黐狼就头痛噶嘛，跟住就啊，咁佢话佢咩影响佢嗰个咩啊，嗰个咩正义回路啊， 系良心回路啊， 跟住但系咧，系良心回路吓，咁跟住咧好笑噶，求其有个 B B 仔喊又好，隔篱嘅出卜卜咁经过都得，就掩盖咗魔笛声啦，黐狼就可以变身啦，吓、啊、我唔系啊嘛，那个魔笛声老年咁远都可以传过嚟啊，即系睇怕唔系用正常嘅声音啦，起码无线电定唔知乜嘢啦，系嘛？点会求其有个僆仔喊都会掩盖到啊？咁如果咁讲，乜一早就掩盖咗，听唔到啊？好笑啊！真系即系嗰个咧就求其啲，就佢就次次都话系魔笛声，系啦。咁但系咧蒙面超人就次次用啲唔同嘅计仔咧，就令到佢唔能够变身。咁呢个都系以往嘅蒙面超人其中一个，即系当然唔系一每集嘅，但系都几频繁嘅，令到变唔到身呢一样嘢。咁呢个都系嘅，咁其实呢个先至系蒙面超人一啲即系既有嘅元素啊，你摆翻落呢度玩啊，系啊，咁就唔系好似有啲人咧，即系接个 project 翻嚟咧，其实佢系从来又唔睇呢啲嘢嘅，咁啊因为个 project 嚟啦，咁佢就即刻就即系叫咩啊？嗰啲叫做即系恶补啊， 睇翻之前嗰啲 咧，系睇翻仲要睇翻，可能睇翻近期嗰啲嘅啫，最多睇翻平成咁你唔濑嘢。系嘛？咁而家标嗰个咪咯，佢话佢即刻煲翻啊！咩啊 ？Kuga 啊嘛， 系啊， 吓咁我唔中意吸收到啲咩啊？睇 Kuga 系嘛？咁啊结果咪睇到啲衰嘢咯，系咯，睇晒啲衰好嘢佢又睇唔到啊，系啊，系咁啊变咗咁咯，变咗套标上咯。咁其实你唔得嘅，你基本上咧，你揾啲出名嘅写手，但系佢完全对特摄系冇。即系冇认识啦，或者咁讲啦，系咯，即系冇爱我都唔敢要求啦，又要有爱咁严重吓，起码你有认识啊，大佬吓，都冇嘅，咁啊个个都系即系嚟到就即刻临急抱佛脚，就即刻抄下料啊，或者睇啲嘢啊，咁其实你讲真啦，你睇过你都唔会即系分析到里边一啲即系好即系好紧要，因为你要沉淀嘅呢啲嘢。 嗯， 即系唔系话你啲头睇完嗰头你就会 get 到啲乜嘢噶？系啊， 最大镬系成日佢哋话自己系 fans 要搵亲我哋写亲。 哦，咁香港嗰啲都系，只不过 话我好中意，但系我试过搭亲呢句，肯定写到写到原装嘅嘢濑晒嘢。 郭富城接拍呢、這个，即系唔系即系火拍呢个 Iron Man 嗰啲广告，佢都话自己好中意噶。唔通佢话俾你听，我从来唔睇呢啲咁嘅低能嘢咩？会唔会啊？ 唔会啊， 系嘛？咁、那个扮埋超人之母嗰个会唔会话佢从来唔睇含卵超人呢样嘢嘅？ 吓，唔会啊嘛？ 唔会啊嘛？ 系咯， 系咯，即系冇乜几可你揾到郑伊健咁做噶嘛？系嘛？你明唔明？ 嗯， 系咯。咁但系嗰套又拍唔成啦，可惜吓，即系嗰套泰国超人吓吓，即系真系揾啲 fans 嚟做嗰啲又次次濑嘢，真系吹唔成啊嘛？系咪？系咯系咯，系古天乐就想拍星战咯，人哋唔揾佢啫，系嘛，系咯， 嗯， 系啊，即系你想拍嗰班又唔揾你啊嘛，你冇法系啊，就揾，即系你拍戏啊，你都系即系都系谂个星有冇号召力啊，到底个编剧啊或者个导演有冇名啊，咁样系有啊，好有名添啊，系啊，你不如揾阿金庸写啊，喂，下次，系咯， 嗯， 系咯，你揾金庸写啊，蒙面超人啦，你睇下领到点啊， 一定領㗎，因為佢唔識啊。 嗯， 係啊，唔係話佢係即係哇好勁喎，金融唔識咪係唔識，金融就係唔識，金融點會識啫？你唔好同我講金融有睇開拉打 ，OK？ 即係由同大龍開始睇，唔會。啊、即其實拉打同武俠呢真係好多共通，但你有冇即係去 study 過嗰、那個嗰樣嘢呢？咁呢樣嘢亦都唔係話你臨急可以嘅，你一定要啱嘢壽明班友由細睇到大，佢沉澱咗幾十年啊，佢已經通睇通咗呢啲嘢，同可能同其他電影同其他題材嘅關係啊。其實就係要你要睇到通為止啊，唔係就話睇過，睇過冇用㗎。系啊，咁点样由呢度掕到去第啲嘢咧？咁点样哥斯拉又竟然可以掕到去 Eva， 又掕到去宮崎駿？其实呢个咪就系通识咯。即系你冇睇翻几廿年，你唔会有呢啲通识噶。系啊，即系你睇透咗啊。其实唔系几样嘢嚟噶，系一样嘢嚟噶。系啊，系。咁你要几多年功力去累积呢样嘢啊？我冇嘅，咁廿零三年最少啦。系咯。咁你呢头喂，听日要即系可能下个月要起稿啦。喂，今日先真系恶补。我補返套估價算大啦，你寫到套標場我都即係其實我都好佩服㗎啦，老實講係囉，係呀，冇辦法唔寫埋啲瞓教女呀嗰啲出嚟㗎，我完全係唔明㗎呢啲角色係點樣諗出嚟㗎，即係完全唔討好㗎，因為瞓教瞓到黑過嗰個女，係呀， 你有一個美探呀、 啊美探啊，美探系嗰、那个佢个 KOL 状态嘛，佢话总之佢一上网咧，佢就突然间好精神，变咗好 high 爬咁嘅吓，咁但佢平时就成日好似眼瞓咁嘅样嘅，好似好系咯系咯， 嗯， 唔知佢做乜嘅，系咪即系三个女人一个人啊？其实即系佢有几重人格系嘛？我唔知佢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咯，但唔好睇啊，最紧个重点唔好睇啊，系啊系。是就是重點咁其實點樣可以湊到啲好嘅元素，我諗 XA 其實有好多即係俾到好多提示大家㗎囉，係呀係呀，但係我覺得大家係即係就算係日本啲製作方佢哋都唔諗㗎，佢唔會去分析到呢點解呢套嘢得㗎，係呀，到今日你見到佢哋都係唔知 Eva 點解會得㗎，你睇下 Darling in the Fans 啦，好明顯佢都係仲係抽緊啲好表面嗰啲嘅分鏡呀，啲好表面嘅一啲嘅設定嘢㗎，即係佢都仲未識抄佢個核心㗎，係呀係呀，咁但係其實當年已經有一套嘢識抄嘛，就係、是、機動戰艦嘛， 嗯， 係即係佢做咗一套完全唔同嘅動畫，但係其實佢係抄 Eva 㗎，但係人哋唔係抄個面囉，佢係抄個裏面嗰樣嘢㗎，你唔會睇得出㗎，如果你就咁睇，係呀係呀，咁所以算啦，其實係講都冇用㗎，係呀，即係其實我哋都講好耐㗎啦呢樣嘢，係呀，咁其實有冇即係去 copy 人哋嘅成功係冇錯嘅，你識唔識 copy 啫？我依家講緊係抄人係冇問題嘅，我再講多次嚇。但係點樣做到啊？黃尖講嗰句，抄完人哋都唔知道，人哋都睇唔出嗰下啫嘛，係咯，即係呢個係重點啊嘛，即係抄完但係你都睇唔到你個出處嘅個來源，咁咪真係唔係抄個面咯？人叫你啊，好簡單啫嘛，係你抄個面一睇就知啦，係嘛？係咯，係咯，咁。算啦，咁冇嘅，即係咁睇下點啦。咁下一套 X 加標呢套叫咩名啊？即係過多我兩個禮拜做嗰套。 叫平成最後 Generation Final 啊。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 其實我都唔知點解佢會咁叫啦，即係其實係咪真係之後會改完咧？即係呢個日本我唔知喎，係咯。係 咯，可能 係 啩，唔知佢。 定係呢個之後決定唔再拍拉打住咧？ 哦，咁呢個更加唔會啦，其實。 系咯，我就唔系好明啦，所以就系点解佢咁 改咗，唔系平成啫，应该系 系嘛？定系平成 final 之后有平成再 final 咧，即系好似啲 game 咁咧。 咁唔知佢啦。 系啦，啲机战都 final 咗好耐噶啦嘛，系咪？系。系咯 ，Final Fantasy 都 final 咗好耐噶啦嘛，所以其实 final 系可能冇乜意思噶，系嘛？ 系咯 ，final 冇意思。 都系冇嘅，都系最后一战咁样嘅啫。其实咁嘅意思系， 最后一战，跟住后边又有终极一战，系嘛？ 系啊，好多嘅。 系啦 ，OK， 好，明白。即系其实唔需要理会呢个命名嘅。 嗯， 系 啦，即 系绝对唔系 final 嘅，应该系嘛？ 唔系，一定唔会。 即系唔好啲勇者系列咁撇决咧，讲明勇者王再一套真系唔拍。 佢唔会噶啦， 真系冇谂过啊。系啦，好。好， 咁馬仔使唔使介紹埋嗰個 OVA 啊？即係嗰幾套快講，其實仲有幾套，即係我哋叫 OVA 啊，即係其實直接發埋去影碟市場嘅。 唔係，佢喺戲院又上嘅。 哦，咁呢個係佢所有嘅嘢都會戲院做一做㗎啦，唔關事嘅。其實佢係一個影碟市場嚟嘅。 係，咁佢嗰個都係三部曲，咁日本好似做到第二部，好似第三部就嚟做啊。咁但係其實都一二部應該有人擺喺上網啊。 係。 咁但係我哋立咗第二部啊，咁第一我揾唔翻啦，因為我冇 download 啊，我都係咁望一望。 嗯。 係，咁其實佢呢個都係啲外傳故仔咁啊，你當咁誒、第一部咪係啊大我同埋飛彩嘅故仔啊嘛， 係即係佢係唔係以啊主角做主角嘅，佢係俾其他人做主角嘅呢幾套係 啊嚇，咁係咁係第一部就係咁佢兩個要打啊古明華啊嘛， 係即係嗰個花怪啊， 係啊，因為 溝女機 啊係啊飛女咪飛彩。条女唔知点解可以又复活咗，但系变咗可以中意咗古明华啊嘛。 系，因为佢嗰系沟女 game 嚟嘅，阿肥佬嗰、那个系。 咁啊，都系要睇先知道发生咩事啊，中途。 即系要打低佢咧，系要储好感度嘅，唔系靠打嘅吓。 吓，咁啊唔知啊，今次 系。 吓，咁啊，第二部咧就其实系出咗个黑色嘅帕拉德。咁啊，打傷咗啊主角，跟住轉頭就要啊 Poppy 同阿帕拉德一齊咁樣，跟住又再打咗呢個假帕拉德咁啦。 嗯 嗯， 嚇咁嚟緊第三部 咧？第三部咧就係阿彈神應該係吸收咗之前啲 喪屍嗰只啦， 嚇，即係射槍咯，都係。跟住就應該。進化到變咗杯面形態， 係，不過佢不嬲都復活咗嘅，亦因為話 Conno 已經復活咗啊，頭先嗰集啊。 哦，第二部嗰時 Conno 已經佢整到復活咗嘅，係， 哦， 即係阿老社長復活咗嘅， 嗯， 嗯， 係，咁第三部就阿彈神啊變咗個杯面形態，仲要我唔記得幾億 level 啊，佢都係， 咁、但係最弊佢只不過打翻阿桂李嘅啫，即係車車嘅啫。 系啊，同埋打佢自己老豆啊，打 Conno。 嗯， 系咁呢度未睇啊，唔知道发生咩事。 未出嘅呢个好似 系。系啊， 嗯。咁但系佢哋都几重视嘅。 系、哦。 哦。系啊，即系佢哋咧，竟然咧都会去戏院度，即系我哋香港会叫佢做借票啊，但系其实佢哋唔系咁叫嘅，即系其实佢哋叫做去现场同啲观众即系叫做倾下偈啊咁。 嗯， 咁佢哋上呢几套嘢嗰阵都有去嘅、哦，即系好似当系大电影咁样嘅、哦，但其实明明只系 OVA 嗰戏院做下咁样嘅啫嘛，系咯， 系， 唔系而家佢根本套嘢都会噶啦，系咪？你而家嗰啲高达都会噶，系咯， 系啊， 系咯，系啊，明明系出碟嘅啫嘛，咁佢都会睇戏院做下先嘅，咁咯， 嗯 嗯，就咁啦。 咁啊，如果中意啲角色可以睇下。 阿马生想问下咧，我睇过有一部唔知系咪 OVA 咧，就讲。有隻怪去襲擊啊飛彩嗰兩個護士喎，係咪有一個故事係咁㗎？ 哦，呢個之前嗰啲類似係特別篇定係喺碟度跟嗰啲嘅，我唔記得。 係咪嗰啲？ 係打啊！ 買啲乜嘢跟住係送嘅嗰個片 啊？ 我記得好似類似嗰啲。 哈哈！ 哦，係有啊，咪襲擊佢嗰兩個護士，跟住打嗰個係。 佢哋㗎嘛，喺佢哋沖涼嗰陣時。 打黄蛇 啦，系啊，哦，系黄蛇，系喎，有一个系有黄蛇嘅，有一个短片系， 咪呢套咯，咪黄蛇出翻 嚟，嗰啲系跟碟送嗰啲嚟嘅，嗰啲故事嚟嘅， 应该都系类似，我记得系， 系 OVA 啦，嗰啲 唔知道买啲咩产品跟住送嘅， 哦，系啊，我记得黄蛇，系啊，黄蛇系， 唔止噶，之前有一套又讲我哋。打機咁唔知點樣又俾人吸咗個 game 度嘅，跟住去咗一個好大嘅大宅入面嘅，咁跟住裏面又見到有個著好似著啲和服定乜鬼嘅 Poppy， 但係其實假咯，個 Poppy 冇入到去嘅，係咁， 哦， 即係總咗主角同阿帕拉德兩個喺入面要解謎咁樣嘅，我都唔記得嗰集又係咩嚟嘅，即係又係啲唔知跟啲乜嘢嘅送嘅啫，係啊， 唔係好多啊，因為如果你話佢啲外傳故仔之前啊，大我開頭。 即係靈話啲講佢開頭第一個佢第一個變身㗎嘛 ,Level One。 係。 之前佢嗰個同事咪有變跟住咪嘔成地血囉。嗰個肥仔。 喔係佢講返啲前傳㗎係呀嗰時有一個又係。 係呀。 咪但呢堆可能你想去風林呢你搵返 X4, 佢會有埋呢啲㗎好似。 哦， 系啊，跟住有一集又系啊主角攞咗啊车车喎，唔知张卡可以变到有个 XA 有个加个车车嘅形态咁嘅，有一集又 系啊。其实以前咧好多套拉打都会完咗，跟住佢整一个好似电视剧去玩游戏咁嘅嘢噶嘛。咁但系而家佢哋呢个又冇咗，系咯、啊， 嗯 嗯， 即系佢唔系咁玩咯，即系可能有 Poppy 一个介绍产品就有嘅，嗰时都有个咁嘅。 开头 嗰 啲 嘅 show 嘅，系，但佢都唔系好多集嘅，系， 系啊， 咁就，但系就其他人就冇乜点出嘅，即系有时可能当嘉宾咁咪上下去，咁主要佢同另一条友喺度介绍翻啲产品，佢直接介绍产品嘅喺度， 嗯， 系， 即系攞嗰啲咁嘅卡出嚟揿啊，玩啊咁咯。 但我想问，其实之前有冇套嘢就系完嗰阵时，佢又有个做个舞台，好似有个 show 咁走出嚟同啲人互动咁样嘅， 边出咧？ XA 咪有啊，之前佢只完嗰时咧又即系喺舞台上嗰个过出嚟，咁我见啲片段影佢哋喺度咁访问佢哋啊，跟住又喺度扮佢，叫佢做翻喺套剧入边嗰啲我啲姿势或者对白咁叫佢做啊，即系有个 show 咁咩？ 哦，我唔记得嗰系咩嚟啊，系我都有睇过啲咩片段嘅， 系叫翻阿谭神。扮翻佢嗰啲咁嘅 變身， 扭咩變身咁樣扭曬腰咁樣講嘢嗰啲啊嘛， 即係其實佢哋嗰啲好糟做噶嘛，佢哋做埋啲動作。 係啊，無端擰轉面咁樣，跟住咩？ 佢哋直情自己都專登玩過啊，咩糟做立啊嘛，佢哋自己喺度玩嘅， 係好型。 跟住扭到扭唔得，唔扭到唔可能咁噶嘛，啲動作好似啊，即係扭到好樣衰咁嘅。 唔係，因為其實 XA 有好多嘢，佢都係其實抄之前有嘅嘢㗎嘛，本身就 咁咪就係你咪會捉翻呢啲出嚟，咪過癮咯，係啊，到底呢度係玩咩嘅，笑咩嘅咁樣，咁啊變咗係咁咯，好多呢啲咁二次嘢擺上去啊，係咯，咁啊中意呢套嘢嘅人就睇啦，嚇，如果係唔中意係有嘅啦，冇得講嘅，即係好講你有冇，即係你 get 唔 get 到佢裏邊嗰啲好睇嘅地方喺邊，咁啊中意啊記得睇翻呢集 True Ending 先入場睇下一套啊。下一套平成 final 啦 ,ok, 就係咁嘅。 嗯。 係啦咁 ,Sunny 又覺得點呢 ?Sunny 都有睇過呢套呢一集 XA 嘅係囉 ,True Ending 啦咁你又覺得點 我覺得佢真係拍得打嗰啲呢都 ok 嘅。咁、但係我之前嗰啲拉打我就唔係點睇啦呢套就叫望下咁啦因為都知會講㗎嘛。咁佢啲打呀同埋佢啲劇情嗰啲呢即係就算我唔係好熟個故仔呀都知佢做緊乜嘅。 係。 係呀就唔會好似下我哋一陣講嗰套喵咁呢即係九成時間我唔知佢做緊咩嘅。 我九成唔知做緊乜唔係完全唔知做緊乜咩 咁一頭一尾都知嘅。 都知佢係啞嘅係。我都識個字喵係啞咁解呀嘛因為係啦。係啦。都識嘅，都識字嘅，我哋係啦。咁 OK 嗱，咁我就覺得冇少少啊，我就覺得係佢有啲韓劇元素嘅，今次連韓劇元素都攞埋落去嘅嚇。啊，咁其實就係阿老豆救女啊嘛，即係佢都加咗啲咁嘅元素落去嘅，即係見班日本人鍾意睇呢啲啊，係啊，都有少少懶少少催淚啊，懶與神同行啊，都有啲係。 我都 系嗰時有《神探》未咧？但系系咯，我唔知啊。不冇都起碼有《屍殺列車》同埋一眾嘅韓劇啦。 系、 哎、 因為你 真 係 老豆女。唉，冇錯，即係老豆，你仲要係揾個後生老豆喎、啊，個女啊丁咁大個嗰個元素啊嘛。係啊，即係唔係有個老嘅老豆加個即係 teenager 女啊嘛？呢、這個就反而一眾日劇係咁啊嘛。係咯，你玩個咁細個細路女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唉，好明顯係啲屍殺列車啊！呢啲啊，大佬，係佢仲要揾個靚妹翻嚟，都仲有幾分似嗰個啊，大佬，係真唔靚嘅意思係唔靚但好醒嘅嚇嗰啲咯，係有嗰個 feel 嘅嚇，你睇下咁啫，係我個寶講呢樣嘢啦。咁同埋佢故事就話，即係好似你用 VR 佬嚟做一個主題啫。咁但其實個故事就係話你要識得由嗰個虛假嘅世界出返嚟呀佢反而係講。 即係你沉迷咗嗰個世界，雖然好似好歡樂，但係其實唔係真實嘅人生啊！佢好強調呢樣嘢嘅今集，雖然佢個表面呢個係玩遊戲嘅，但係佢會話俾你聽，即係遊戲唔係你真實嘅人生嘅，係。 嗯。 即係其實有少少道理喺後面，但係佢又唔係好說教嘅，係就係、是、咁。 係啊，冇錯。 咁啦，系咯，咁同埋佢畫嗰啲劍，佢係喺裏面自己畫出嚟噶嘛，揾支筆嚇，咁嗰度我都覺得幾得意嘅， 哦，嗰、那個 畫出嚟啊，咁我都幾得意嘅。 佢嗰個係真係有呢個 VR 腦裝置嘅，即係唔係真係可以畫支飛彈嚟射人啦、啊、即係但係佢嗰個畫嗰、那個畫咧係真係有呢、這個VR 腦嘅 game 嘅， 真係有呢個 game 嘅， 係啊係啊係， 哦。即系只可以创、嗯， 即系同佢入面整嗰个做法一样嘅，真系一样，系咁。 咁得意嘅系，哦， 系啦，即系好似 3D 上面画嘢， 系 啊，都 系冇错。 哦 ，OK， 嗯，系啦，咁所以呢套咧另一阵意义咧，咁至于嗰套万能侠啊，暂时睇就有个中文名嘅，竟然吓、啊，即系而家叫做铁甲万能侠咩决战魔神啊，好多又话系英文就算噶嘛，咩麦天加尔西吓。咩演飛嚟填啊嘛，咁然後中文咁，咁、啊、但係咧我睇翻啲簡介入邊啦，佢又叫翻曬做翻兜甲兒啊嗰啲嘢嘅啫喎。 係啊，都係兜甲兒，咁佢咩決戰魔神啊嘛，話叫做。 誒、哎，萬能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咯。咁、我真係好想睇下入邊咧，佢嗰啲招式嘅翻譯啦，咁同埋呢個大鐵牛，佢識唔識叫翻做大鐵牛，就變咗波士機械人啦，係咯。系啊，咁外美神叫咩咧？咁即系我好想知咯，即系 我觉得。 但我唔敢讲，我恐防到时咧，除咗铁甲万能侠叫铁甲万能之外咧，其他都系用翻即系台湾叫法啊，吓。 哦，咁应该都唔 会 叫光子力研究所噶咯，可能。 哦，咁唔系，光子研究所佢本身系咁叫嘅。 日文都系呢个汉字嘅。 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佢有汉字嗰啲，咪照叫咯。但系 咁到时， 但系你其他嗰啲就睇下叫乜啦，即系咪铁甲飞拳会变咗做呢、這个即系会唔会变咗做呢个咩火箭咩话？ 火箭即系 连飞拳都唔系火箭奔驰系嘛？我哋话佢系 系啦， 系啦。即系会唔会系咁咧？咁样系啦，系啦，咁啊会唔会如果胸口火焰咁之类啊？系啦， 应该唔会话呢两招周星驰嗰度有出。 啊，我唔敢讲啊，咁十字死光都大家应该。 因为我惊佢啲字幕根本用台湾版字幕啊，系。 冇错啦，即系。 系啊，即系唔再译过啊。 台湾版字幕啊，佢字幕做字幕嗰边啲人，就算你香港揾到一个做多次啊，咁佢都要识噶。系咁十字死光啊！大家應該唔會唔識啦啩。咁但係喺香港輸嚇，即係嗰個鹹蛋超人竟然啊都唔跟呢啲嘅咁樣，係啊，係 咯， 係咯，係啊。 好，到 即係除咗嗰個叫超人之外，係啦，咁就冇啦，其他嘢都係自己改過嘅咁樣。咁我咪到時睇下嗰個出咗嚟點咯，係咯。 嗯，好。 嗯 嗯，即係睇下係咯。咁呢個等分分睇下，呢、這個要去睇翻我睇。 希望佢真係同一間戲院做啦，咁可以同一晚，唉，走嚟走去啦。 係啦，因為我哋始終上次睇咗個40拍分開嘅咧，真係組成唔翻個故仔，係啦。咁睇下今次佢係重新嚇冚翻埋係點嘅咧？其實個 肯定好好多嘅咁樣。 啊，咁我唔敢講嘅，可能都一樣嘅啫，係啦，都係咁斷裂嘅，其實可能係 可能多咗 睇完都係唔知道做乜嘅，有機會係啦。咁啊。咁啊睇下先，系啦，咁啊，即系我最有兴趣都系啲译名嘅，其实系啦，即系你应该唔会见到杜剑龙噶啦，已经即系嗰啲名。 咁一定唔会有啦，佢写得兜甲，而且你唔会。 我唔敢讲，唔系咁佢个故事简介咁写啫，有时啲故事简介又还啲故事简介嘅。 嗯， 咁到底到时字幕佢系用乜嘢咧？咁样咁里边系叫做叫翻做铁甲麻花，定马真金二色啦，定叫魔神二色啦，定什么东西咧？咁样咁我都。 要到时 都好期待啊！系啊系啊，系啊，好期待知道点玩法系啊。 好， 嗯，系、啊。好啦，咁啊，有冇马仔有冇嘢补充？有冇其他啊？ 嗯，冇乜啦，我 系。好啦，咁啊，系咯、啊，唔该晒先啦，因为马仔就即系都而家又佢嘅嘢忙啦，系啦、啊，又病紧嘅，其实马仔而家系啦系咯，咁、啊啊、希望可以即系系咯，即系睇下之后系咯。睇下馬仔會唔會再可以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啲，因為其實我哋覺得好睇嘅嘢而家都少啲啊。 係 係啊，即係又好睇就有人講嘅啫，講套嘢唔好睇啊，唉，因為鬧咁 冇 意思啊。 套都睇 啦， 好似冇乜意義咁。 冇乜意思啊，其實馬仔都有睇啊，其他嗰套馬仔都有睇過，但係算啦，講下套大家覺得精彩，傾下偈開心啲嗰個啦，係咪？ 係 啊。嗯，其他嗰啲我哋繼續啊，嗰啲嚇。 好。 係。好。 好，唔該曬馬仔先，咁啊，多謝馬仔可以多啲都 join 啦，我哋啊，係啦，即係錄一 part 都好啊，係啦， 多啲一齊傾，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咁啊，大家俾個祝福馬仔啊，即係可以快啲康復啊，係啦，係啦，可以祝病好翻，係啦，係啦，係啦， 好好， 係啦，係啦，好啊， 好，唔該曬， 好好好，唔該曬。